你推荐最新单曲。 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4期，2017年第三期，为你揭晓内地榜前10位的榜单。看看你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上榜，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.fm169.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，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。另外还可以手机下载 APP 听听 FM 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俊，来揭晓前三位的歌。这是第三位，本周持平，香港华音国际若东的《摇滚与蓝调》。这首歌在新年的第一天发行，除了是给自己的一份新年礼物，也是希望能够一直陪伴歌迷。属于蓝调的夜晚和属于充满能量的摇滚白天，两种不同曲风的结合，就像白天理性的我们和夜晚感性的我们。内地榜第二位，白雪《秋水红颜》，本周下降一位，让出冠军位置。 秋风乱凉，红叶翩翩，一处处断桥残烟，一幕幕悲欢湮灭，沸沸的芦花模糊了红颜，碧海蓝天一抹云烟。 大家好，我是常熟电台的主持人陈东。在今年到来之际，我推荐华语群星的《团圆饭》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 吵吵闹闹，纷纷扰扰，唠唠叨叨，实在无聊，很容易变老。 简简单单，平平淡淡，开开心心，欢欢笑笑，世界多美好。 拥抱就趁现在，时间那么快，错过就不能重来，和气才能生财，别让无期取代面展开。世界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，为你推荐最新单曲。 这里是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4期，2017年第三期，今天为你揭晓最新的内地榜单。冠军歌，恭喜滚石唱片的郁可唯歌曲《倒流》上榜七周，本周上升四位。你还有喜欢的歌曲吗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.fm169.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，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。我是主持人陈俊，稍后为你带来港台榜单。 就让骄傲

去心里烦恼的重量。 Lonely, lonely.

最后一秒。 向边跑那像是星